你好，我是王正。今年是2019年更新的第一篇文章，希望你能努力奋进，实现去年没有实现的愿望，新年有一个新的气象。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动态规划实战，如何实现搜索引擎中的拼写纠错功能。在赘述那一节我们讲过，利用赘述可以实现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提示功能，可以节省用户输入搜索关键词的时间。那实际上，搜索引擎在用户体验方面的优化还有很多，比如你可能会用到的拼写纠错功能。当你在搜索框中一不小心输错了一个单词的时候，搜索引擎会非常智能地检测出你的拼写错误，并且用相对应的正确的单词来进行搜索。那作为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功能是怎么来实现的呢？计算机只认识数字，所以想要解答开篇的问题，我们就要先来看如何量化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程度呢？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量化方法，那就是编辑距离。顾名思义，编辑距离指的就是将一个字符串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字符串需要的最少编辑操作次数。比如增加一个字符、删除一个字符、替换一个字符。编辑距离越大，说明两个字符串的相似程度越小。那相反，编辑距离越小，就说明两个字符串的相似程度越大。对于两个完全相同的字符串来说，编辑距离就是零。根据所包含的编辑距离种类的不同，编辑距离有多种不同的计算方式。比较著名的就有莱文斯坦距离和最长公共子串长度。其中，莱文斯坦距离允许增加、删除、替换字符这三个编辑操作。最长公共子串长度只允许增加、删除字符这两个编辑操作，而且莱文距离长度和最长公共子串长度是两个从完全截然相反的角度来分析字符串的相似程度。莱文斯坦距离的大小表示两个字符串差异的大小，而最长公共子串的大小表示两个字符串相似程度的大小。关于这两个计算方法，我举个例子给你说明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所画的这个图。这里面两个字符串的莱文斯坦距离是3，最长公共子串长度是4。了解了编辑距离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如何快速的计算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编辑距离呢？之前我反复的强调过，思考的过程其实比结论更加的重要，所以我现在就给你展示一下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完整的思考过程。这个问题是求把一个字符串变成另外一个字符串需要的最少编辑次数。整个求解过程涉及多个决策阶段，我们需要依次考察一个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跟另一个字符串中的字符是否匹配，匹配的话如何处理，不匹配的话又该如何处理。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多阶段决策最优解模型。我们前面讲了摊心、回溯、动态规划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抽象成这样的一个模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用最简单的回溯算法该如何来解决呢？回溯是一个递归处理的过程，如果 AI 与 BJ 匹配，我们递归考察 AI 加1和 BJ 加1。如果 AI 与 BJ 不匹配，那我们就有多种处理的方法可以选择。可以删除 AI, 然后递归考察 AI 加1和 BJ。可以删除 BJ, 然后递归考察 AI 和 BJ 加1。可以在 AI 的前面添加一个跟 BJ 相同的字符，然后递归考察 AI 加1和 BJ。可以在 BJ 的前面添加一个跟 AI 相同的字符，然后递归考察 AI 和 BJ 加1。也可以将 AI 替换成 BJ, 或者将 BJ 替换成 AI, 然后递归考察 AI 加1和 BJ 加1。我将上面的回溯算法的处理思路翻译成了代码，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看。根据回溯算法的代码实现，我们可以画出递归树，看是否存在着重复子问题。如果存在重复子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否使用动态规划来解决。如果不存在重复的子问题，那回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在递归树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状态，状态包含三个变量 i, j, atest。其中 atest 表示处理到 ai 和 bj 时已经执行的编辑操作的次数。在递归树中 ij 两个变量重复的节点很多，比如32和23。对于 ij 相同的节点，我们只需要保留 edist 最小的继续递归处理就可以了，剩下的节点都可以舍弃掉。所以状态就从 ij edist 变成 ij minimum edist。其中 minimum edist 表示处理到 ai 和 bj 已经执行的最少编辑次数。 那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两节所讲到的动态规划的例子非常的相似？不过这个问题的状态转移方式要比之前两节课中所要讲到的例子都要复杂很多。上一节我们所讲到的矩阵最短路径问题中，到达状态 IJ 只能通过 I-1J 或者 IJ-1 两个状态转移过来。而今天这三个问题，状态 IJ 可能会从 I-1J、IJ-1、I-1J-1 三个状态当中任意一个转移过来。基于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状态转移的过程用公式写出来，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状态转移方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这个方程。了解了状态与状态之间的递推关系，我们画出了一个二维的状态表，按行依次来填写状态表中的每一个值。我们现在既有状态转移方程，又理清了完整的填表过程，代码实现就非常的简单了。我将代码贴在了文稿里，你可以对比着文字的解释一起来看一下。你可能会说，我虽然看懂了你所讲的思路，但是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到无从下手。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关于复杂算法问题的解决思路，我还有一些经验和小技巧可以分享给你。当我们拿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不思考计算机会如何实现这个问题，而只是单纯的考虑人脑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人脑比较倾向于思考具象化、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不适合思考过于抽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抽象的问题具象化。那么如何具象化呢？我们可以实例化几个测试数据，通过人脑去分析具体实例的解，然后总结规律，再尝试套用学过的算法，看是否能够解决。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非常有效，但是其实也算不上技巧的东西，我也反复强调过，那就是多练。实际上等你做多了题目之后，自然就会有感觉了，看到了问题立马就能想到是否用动态规划解决，还是直接就可以寻找最优子结构，写出动态规划方程，然后将状态转移方程翻译成代码。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最长公共子串作为编辑距离中的一种，只允许增加删除字符两个编辑操作。从名字上来看，你可能觉得它跟编辑距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它表征的也是两个字符串之间的相似程度。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跟莱文斯坦距离的解决思路非常的相似，也可以用动态规划来解决。我刚刚已经详细的讲解了莱文斯坦距离的动态规划解决思路，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直接定义状态，然后写状态转移方程。每个状态还是包含三个变量 IJ MAX LCS。 MAX LCS 表示A 从0到 I, B 从0到 J 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那 IJ 这个状态都是由哪些状态转移过来的呢？我们先来看回溯的处理思路。我们先从 A0 和 B0 开始，依次考察两个字符串中的字符是否匹配。如果 AI 与 BJ 互相匹配，那我们就将最大公共子串长度加1，并且继续考察 AI-1 和 BJ-1。如果 AI 与 BJ 不匹配，那最长公共子串长度不变，这个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决策路线，要么删除 AI, 或者在 BJ 的前面加上一个字符串 AI, 然后继续考察 AI-1 和 BJ。删除 BJ, 或者在 AI 的前面加上一个字符串 BJ, 然后继续考察 AI 和 BJ-1。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 A 从0到 I, 或者 B 从0到 J 的最长公共长度 MAX LCS IJ, 我们只有可能通过下面的三个状态转移过来。I-1, J-1, MAX LCS, 其中 MAX LCS 表示 A 从0到 I-1 和 B 从0到 J-1 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I-1G MAX LCS, 其中 MAX LCS 表示 A 从0到 I-1 和 B 从0到 J 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IJ-1 MAX LCS, 其中 MAX LCS 表示 A 从0到 I,和 B 从0到 J-1 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如果我们把这个转移的过程用转移状态方程写出来，那就是下面的样子。有了状态转移方程，代码的实现就简单多了。我把代码贴到了下面，你可以对比着文字一块来看一下。好，那今天的内容到此就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当用户在搜索框内输入了一个拼写错误的单词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单词跟词库中的单词一一进行对比，计算编辑距离，将编辑距离最小的单词作为纠正之后的单词提示给用户。 这就是拼写纠错最基本的原理，那只不过真正的用于商用的搜索引擎，拼写纠错功能显然不会这么简单的就解决。一方面，单纯的利用编辑距离来纠错，这个效果不一定好。另外一个方面，词库中的数据量可能很大，搜索引擎每天要支持海量的搜索，所以对纠错的性能要求是很高的。针对于纠错效果不好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种优化的思路，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介绍几种。第一个是我们不仅仅取出编辑距离最小的那个单词，而是取出编辑距离最小的 top 10， 然后根据其他的参数决策选择哪一个单词作为拼写纠错单词。比如使用搜索热门程度来决定哪一个单词作为拼写纠错单词。第二，我们还可以用到多种编辑距离计算方法，比如今天所讲到的两种，然后分别编辑距离最小的 top 10， 然后求交集，用交集的结果再继续优化处理。我们还可以通过统计用户的搜索日志，然后得到最常拼错的单词列表，以及所对应的拼写正确的单词。搜索引擎在拼写纠错的时候，首先在这个最常被拼错的单词列表中查找，如果一旦找到，那么直接返回对应的正确的单词，这样纠错的效果非常的好。我们还有一个更加高级一点的做法，引入个性化因素，针对于每一个用户，维护这个用户特有的搜索喜好，也就是常用的搜索关键词。当用户输入错误的单词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这个用户常用的搜索关键词当中计算编辑距离，查找编辑距离最小的单词。针对于纠错性能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优化方式。我讲两种分质的优化思路。第一种，如果纠错功能的 TPS 不高，我们可以部署多台机器，每台机器运行一个独立的纠错功能。当有一个纠错请求的时候，我们通过负载均衡分配到其中一台机器来计算编辑距离，得到纠错单词。第二种，如果纠错系统的响应时间太长，那也就是每一个纠错请求处理的时间过长，那我们可以将纠错的词库分割到很多台机器。当有一个纠错请求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个拼写错误的单词同时发送到多台机器，让多台机器并行处理，分别得到编辑距离最小的单词，然后再比对合并，最终决定出一个最优的纠错单词。真正的搜索引擎的拼写纠错优化肯定不止我讲的这么简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掌握了核心原理就是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剩下的就靠你自己的灵活运用和实战操练了。动态规划的三节内容到此就算全部讲完了，不知你掌握的如何呢？动态规划的理论尽管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模型四个特征，但是想要灵活的应用却一点都不简单。要想能够真正的理解掌握动态规划，你只有多多的练习。这三节内容加上课后思考题，总共有八个动态规划问题。这八个问题都是非常经典，也是我精心筛选出来的。很多动态规划问题其实都可以抽象成这几个问题的模型，所以你一定要多看几遍，多思考一下，争取真正的搞懂它们。只要弄懂了这几个问题，一般的动态规划问题你应该都可以应付。对于动态规划这个知识点，你也就算是入门了，再学习更加复杂的就会简单很多。那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我们有一个数字序列，包含 N 个不同的数字，我们希望求出这个序列中的最长递增子序列长度，比如说2936517这样的一组数字序列，它的最长递增子序列就是2357，所以最长递增子序列的长度是4。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